如果你有机会利用梦境系统定制专属你要的梦境，让你随时圆梦，你会尝试吗？ 哇，这种人生外挂我肯定要尝试啊。 可是如果梦境一旦开始失控，你就会卡在梦里醒不过来。 奇境随心情，星河入梦来，幻影间遥望系统， 由王鹤棣和宋茜主演，一个虚拟梦境系统梁梦推出市场。然而一场由梦引发的危机悄然而至，梁梦管理员彪哥不得不唤醒舰长思蒙，救出卡在梦里的所有人。 梦境挤压属于不正常情况，请及时联系梁梦管理员。 我们必须回到梦里救下所有人。 有的 双人成行，穿梦闯关，一场脑洞大开的梦境冒险就此展开。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机会赢取两张星河入梦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 GoSHAN.MY。 星河入梦3月5号全马上映。 GoSHAN, be your on track。